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大篷车。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 曲艺相声好宝贝， 奥运北京五环路， 快乐同行笑声飞，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 曾经的流行金曲， 过往的光影传奇， 为了胜利向我开炮， 难忘的相声曲艺， 我们宇宙祥云历史， 永远的青春记忆，打造全新娱乐新势力， 怀旧也是一种时尚，怀旧之旅。 新中国成立六十年来，涌现出了一大批优秀作品和优秀歌手。在之前的娱乐大篷车的旅程当中，我们跟大家一起细数了许多优秀的歌唱家。而在我们今天的旅行当中呢，要来接着聊一聊群星闪烁六十年六十位巨星当中的另外四位著名歌手，他们是彭丽媛、宋祖英、刘欢和毛阿敏。各位好，这里是娱乐大篷车，我是您的司机韩涛。1962年11月20日出生在山东的彭丽媛是著名的女高音歌唱家，中国第一位民族声乐硕士，总政歌舞团第一批国家一级演员。彭丽媛的代表作有《在希望的田野上》《说聊斋》《父老乡亲》和《珠穆朗玛》等等。南方人物周刊在其评选的中国魅力五十人中曾这样评价过彭丽媛，在内地演艺界很难找出另外一个人比彭丽媛更适合代言中国妹子的形象，面如满月，明眸皓齿，性情直爽，质朴友善，唱的还是民歌，既符合官方艺术价值观，又迎合了民间的审美旨趣，她的魅力横跨过去和将来。那么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首彭丽媛的代表作吧，《珠穆朗玛》。 你笑在高原藏家， 经典的歌曲《珠穆朗玛》来自彭丽媛的演唱。彭丽媛14岁由运城一中考入了山东艺术学院中专部，专攻民族声乐。1980年，她代表山东济宁艺术学校来到北京参加文艺汇演，在此时呢，以纯熟的歌技震动了京城音乐界。随后18岁的彭丽媛参军，成为了军队的一名文艺战士，她的足迹更是遍及边海防前线，营房哨所到处回荡着彭丽媛的歌声。老山前线、长江抗洪第一线、雪域高原都留下了他的身影，他是解放军官兵心目当中的一颗明星。后来彭丽媛考入了中国音乐学院声乐系攻读，先后师从声乐教育家王英玄教授和著名的声乐教育家金铁霖教授。1990年5月，彭丽媛通过论文答辩，以优异的成绩获得了中国的第一个声乐硕士学位，结束了12年音乐院校的学习，而这只是他歌唱生涯一个全新的开端。下面您将会听到的是彭丽媛演唱的另外一首代表作《在希望的田野上》。这首《在希望的田野上》经过彭丽媛的演绎，表现出了完全不同的光彩。彭丽媛到过许多革命老区、贫困山区、军营哨所等地，和全国的老百姓心连着心。她的艺术生涯深深地植根于人民群众当中，她的艺高德重在中国深入人心。而彭丽媛的歌曲在海外华人当中同样也被广为传唱着，她多次到世界各地访问演出，足迹遍及北美洲、南美洲、欧洲、澳洲、亚洲等50多个国家和地区。每到一地，彭丽媛都能以中国民族声乐的多彩多姿赢得当地百姓的喝彩，人们由衷的称赞彭丽媛的演唱是他们听到过最美丽的声音。下面呢，来听一首彭丽媛演唱的《父老乡亲》。 乐大篷车，开心乐呵呵。 欢迎继续乘坐娱乐大篷车，我是各位的司机韩涛。今天要来聊一聊群星闪烁60年60位巨星当中的四位著名歌手，彭丽媛、宋祖英、刘欢和毛阿敏。说起宋祖英，她毕业于中央民族学院音乐舞蹈系，中国音乐学院民族声乐研究生，1991年调入中国人民解放军海政歌舞团，成为了国家一级演员。她演唱的歌曲《十八弯水路到我家》《辣妹子》《好日子》分别获得了全国星光奖一等奖和 MTV 金奖。在第16届全国电视金鹰奖当中，她演唱的作品《辣妹子》获得了最佳歌曲奖，还荣获了1998年首届战士最喜爱的十大明星称号。下面呢，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宋祖英的这首代表作《辣妹子》。听完了辣妹子之后呢，接着来聊一聊宋祖英。在中国观众的心目当中，宋祖英是当今最负盛名的女高音歌唱家之一。至今她已经出版了多张个人演唱专辑和录影带，并且出版发行了《好日子》《宋祖英风采集》《粤海真情》《宋祖英演唱歌曲精选》和中国百年电影歌曲经典《百年留声》《飞》《好日子》《情深意长》等唱片。而他的代表作更是包括了《辣妹子》《大地飞歌》《好日子》《小背篓》《送给妈妈的茉莉花》等等歌曲。宋祖英在中国获得演艺成功的同时，还在积极地参加社会公益和慈善活动，捐助中国最具影响力的希望工程，获得了许多社会荣誉。多年来，在中国各类专业音乐比赛和民意评选中，宋祖英也获得了众多最高荣誉奖项。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宋祖英的另外一首代表作了，叫做《大地飞歌》。 听完了宋祖英的这首《大地飞歌》，咱们接着聊。近年来，宋祖英多次随着中国艺术团出访欧洲、澳洲、美国、加拿大以及东南亚进行艺术交流。2002年韩国世界杯足球赛大型演唱会，宋祖英受邀代表华人演唱。2006年10月，宋祖英在美国华盛顿肯尼迪艺术中心举办了《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宋祖英独唱音乐会。美国华盛顿政府宣布当地每年的10月12日为宋祖英日。2008年8月24日第29届夏季奥运会的闭幕式上，宋祖英又与多名歌一起演绎了闭幕式主题曲《爱的火焰》，天籁之音震撼夜空。2009年6月30日在中国北京鸟巢夏季音乐会上，宋祖英相约多名歌、朗朗、周杰伦火热开唱。这场音乐会是具有中国现代标志的大型音乐盛典，它为中国民族音乐创造了一个国际化的演出平台。下面呢，来听一听宋祖英在这场音乐会上演唱的一首歌曲吧，《茉莉花》，一起来欣赏。歌曲过后我们稍事休息，广告过后继续娱乐大篷车的旅程，各位稍后见。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 曲艺相声好宝贝， 奥运北京五环路， 快乐同行笑声飞，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 曾经的流行金曲， 过往的光影传奇， 为了胜利向我开炮， 难忘的相声曲艺， 我们宇宙祥云历史， 永远的青春记忆，打造 造全新娱乐新势力。 怀旧也是一种时尚，怀旧之旅。 欢迎各位继续乘坐娱乐大篷车，行驶在快乐的旅途上，我是您的司机韩涛。我们今天的怀旧之旅当中呢，将跟大家一起来回顾群星闪烁60年60位巨星当中的四位歌唱艺术家，他们是彭丽媛、宋祖英、刘欢和毛阿敏。早在多年前流行歌手的抽样调查当中呢，刘欢的知名度就达到了 87%。 从1985年夺取首都高校英语和法语两项歌曲大赛的冠军以来，刘欢就一直屹立于歌坛之巅，成为了当之无愧的中国流行歌坛重量级的歌手。下面呢，我们先来听一首刘欢演唱的歌曲《千万次的问》，歌曲过后咱们接着聊。 千万里我追寻着你，可是你却并不在意，你不像是在